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建国爹指派何建国给他哥哥何建成在城里找一份工作，这让何建国很是为难。迫不得已，他硬着头皮拨通了小航的电话，没想到小航却是万分的热情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时候一直没有开口的小西坝开口了。蒋家说的不错，文学也是来自生活。你所说的那类例子，外国作品里也有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小仲马和茶花女》。然而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什么也说明不了啊，因为啊，你能找出多少个因为离开茶花女而痛不欲生的例子，我就能找出多少个因为爱上交际花而家破人亡的例子。你能找出多少个因家庭反对而导致的爱情不幸，我就能找出多少个完全相反的人生悲剧。你说林黛玉贾宝玉没有结合是痛苦，我说呢，他们没有结合是幸运。正是这及时的结束方式，使他们的爱情得以永恒。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啊，蒋家，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。态度平和，话里有话，一语双关，绵里藏针，令对方张口结舌，无以逃遁，全无招架的余地。小西妈佩服地看着自己的丈夫，小西爸目光平静，声音也平静，一如刚才得胜时的蒋家。正所谓啊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说别人，只说自己。在中文系顾教授的面前，蒋家彻底地败下阵来。他想哭，极力地忍着，这比直接哭出来更令人替他难受。小西爸妈对视一下，对这个女孩满怀同情，但又实在是无法通融。倘若她爱的是别人，认识谁，他们都可以不管，但是事关自己的儿子，他们不得不管呢。蒋家呀，我们并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出决定。顾教授说到这儿打住了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此刻不是宜将尚勇追穷寇的时候，也不是这个关系。从心里说，他们理解蒋家，也为他难过。蒋家泪水盈盈欲滴，但他就是不让他们滴，相反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地忍住，努力地笑着，他开口了：“阿姨，顾教授，你们觉着我哪儿不好，给我指出来，我改，行吗？”他在拼死的抗争，哪怕对方射出的子弹正中他的十环，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迎接那子弹的准备。小西妈不无困难地开口了。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觉得呀，你们俩不合适。 哪里不合适啊？ 倒是小西爸妈不忍心说出那个哪里， 总觉得那样太伤人了。片刻之后，小新妈委婉地说：“简家呀，你看啊，年龄上，你比小恒大四五岁，当然，在目前看着没什么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多了不说啊，十年之后，女的快四十岁的时候，男的才三十多岁。我是豆腐渣，他是一枝花，我是谢幕时刻，他是精品阶段。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了，达成的共识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人不能因为将来可能的失败就放弃现在的努力。”小西爸妈再也说不出什么，不想说。简家等了一会儿，看他们没有想说的意思，替他们说了：“阿姨，顾教授，我知道你们不肯接受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”小西爸妈眼巴巴地看着简家，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，毕竟他们都是善良人。简家却说了下去：“因为刘凯瑞。”小西爸妈同时躲开了简家的眼睛，倒好像是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简家的声音继续：“这事儿使你们感到丢脸是吗？”“ 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。” 小西父母异口同声，显得有点乱了阵脚。他们没想到这个女孩子会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勇气。那是什么呢？小西爸妈没有马上回答，屋里是一片静寂。静寂中，小西爸开口了，他感觉到了简家义无反顾的诚意，决定不再躲闪，以诚意对诚意。简家，曾经沧海，知道吧？我们小恒没有刘凯瑞有钱，相比起刘凯瑞来，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薪族。你现在呢，正处在孤独的时刻，感情空白的时刻。小航给了你慰藉，但是以后，你们一旦结合之后，天长日久之后，你终会有一天，因为他不能为你提供给你曾经享受过的那种生活，而遗憾。 我不会的。 小西爸也很快说：“我们如何相信这点呢？”简家回答不出来了。发行部主任来了，陈兰又是一本新书即将推出，责任编辑仍是顾小西和简家，这是陈兰提出的条件，必须是这两个人同时做他的责编。他认为顾小西和简家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，一个是理儿，一个是面儿，缺一不可。于是为把这本畅销书抓到手，社里决定让简家仍然回到六编室，仍然任副主任，与顾小西一块儿把陈兰的书做好。发行部主任来跟他们俩商量新书宣传的事儿，简家说他已经安排书评了，这一两天就可以落实。发行部主任说书评是必要的，但仅仅是书评是不够的。现在的读者成熟多了，不像过去，一有评论家说好，他们就跟着去买。顾小西冷冷的接茬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写在红包边上的书评，给钱就写的书评，倒了读者的胃口是早晚的事儿。”简家针锋相对，说也不能一概而论。给钱就写的书评未必就不是好书评，巴尔扎克写作就是为钱，怎么样啊？步步名篇经典，评论家也是人呢，也得吃饭。顾小西说：“那也不能为了钱就颠倒黑白呀，好的不好的一律叫好。”眼看着俩人就要吵起来了，发行部主任啪的一拍桌子，吓了他俩一跳，齐齐的住了嘴，齐齐的抬头看他。发行部主任说顾小西的话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提示，他的感觉其实就是读者的感觉。现在呢，做一本书仅仅是叫好太不够了，还要叫骂，安排几篇夸的，就要安排几篇骂的， 让两边掐起来，掐得越厉害越好。哎，这读者就得想了，有人说好，有人说不好，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啊？得买一本瞧瞧。 正说的流畅，啪，又拍了一下桌子，不无激动的连声说呀， 哎呀，你们看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。 他说的他是刘凯瑞，刘凯瑞暗恋陈岚，首发誓请他赞助一下绝对不成问题啊。 听到这儿，顾晓溪闪电般看简家一眼，简家不看他，只对发行部主任说他感觉这样做不太好。 发行部主任说这有什么不好啊，文化搭台，企业唱戏，双赢啊。说着抬腿就走了，边走边说，联系刘凯瑞的事就交给他们了，自己呢马上去联系媒体。 刘凯瑞在办公室里等顾晓溪，约好的是10点，现在10点1刻了。这时候门开了，顾晓溪随着秘书进来，微汗涔涔，气喘吁吁，路上堵车，最后一段路他是下了出租小跑着来的。他奉命来跟刘凯瑞谈给陈岚的书赞助的事儿，明知简家来谈会更有力度，但是简家坚决不来，只好他来。刘凯瑞说本来可以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到现在呢只能给他15分钟了，下面他还有个台湾客户。顾晓溪立刻开明综艺直奔主题，我们要开陈岚作品研讨会，需要赞助。 为什么找我呀？有这个实力的企业家多了。 咱们不是认识吗？ 不会仅仅是因为认识吧，顾晓溪。你找我是想知道简家在我这里还能不能兑换出钱来。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 那你让我怎么想啊？ 刘凯瑞，你要是真这么想，就有点自作多情了。实话说，我是奉命而来，奉我们发行部主任之命。 刘凯瑞略有点失望，但是很快掩饰住了。片刻后问他怎么样啊？ 没说谁，但顾晓溪立刻会意，他想结婚，他想有个家。 对你的这番话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简家还是爱我的，只不过由于我无法给他婚姻而被迫离开了我。 这个你得去问他，我只是在说我的看法。 刘凯瑞，你不跟人家结婚还拴着人家，不觉得自己有点自私了吗？ 小溪，纠正你一点啊，不是不跟他结婚，是不能。我有老婆。 你跟简家说你跟你老婆早没什么感情了。 哎，是没有感情，但是我不能抛弃她呀。她是在她少女的时候跟的我，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跟的我，几十年了，我们已经是亲人了。我能说为了自己的爱情就不要亲人？叫你，你能吗？ 刘凯瑞，凡事都要将心比心，在你那儿爱情不是一切，在人家那儿同样如此。人简家30多了，人家要结婚要生孩子。 可以呀，我把他搬出国外，我们就可以生孩子啊。 顾晓溪没想到，旋即感到一丝的喜悦，为简家，也为他自己和他爸妈。简家的问题解决了，小航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当然，小航会痛苦一阵子，痛苦一阵子，总比痛苦一辈子强吧。这时候他注意到刘凯瑞开始看表了，忙收回思绪，抓紧时间说正事儿。 走题了，走题了。哎，陈岚的研讨会，刘总一定要支持我。 陈岚的研讨会，我一定不支持。 我们头会杀了我的。 顾编辑，你就这么跟人家谈生意吗？ 你想让我怎么谈啊？你要从我这里拿到钱，你就要给我一个等价交换的理由。小西一听暗叫不好，想这事儿啊，看来得黄。他能有什么给刘凯瑞等价交换的呢？这时候，听刘凯瑞说，叫他来跟我谈。 啊，好吧，我跟他说，但我不能保证他来啊。 还有一个条件，不能赞助陈兰。 你想赞助谁呀？ 除了陈兰。 刘总也在乎这个呀？ 只是不想误导别人，主要是不想误导陈兰。我尊敬他。 小西收起脸上的笑，肃然，心想，难怪简家会爱上这个男人。他不仅有能力有事业，的确还有着不少值得依爱的品质。从刘凯瑞那儿离开后，小西没有回单位，直接回家了。何建国奉命去湖北技术支持，走前交代他说，他哥哥这几天就到，让小西这几天争取下班早一点回家。他哥哥是头一次到北京，一个人，人生地不熟的。何建国在电话中已经把家里的地址以及行走路线详细地跟他哥说了。他哥虽说没出过远门，但是对一个大学都能考上的高中生来说，这点困难应当不在话下。小西对于何建国要他好好接待他哥的要求，满口答应，诚心诚意。他对建国那个哥哥印象不错，那人话不多，心很细，知道体谅人。小西在何家，他哥常让他老婆替小西干这干那，干活都是他老婆干重活，让小西打下手。为此，他对那两口子满怀感激。小西就往家赶，他回来的很是时候，建国哥何建成正等在他家门口呢。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，等在家门口的还有建国爹，他的公公。何建国并没说他爹要来呀。把父子俩领进家里，借出去买菜的功夫，给建国打了个电话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他爹要来的事儿。何建国说，真的不知道爹要来，听口气不像是假的。他爹来干什么呢？总不会专程来送何建成吧？何建成30多了，又不是没文化，就算没来过北京，也用不着人送啊。多一个人来送，就多一份花销。他家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他爹来，肯定有事儿。当即就高度的警惕。他那个公公，绝对是没有大事不登门。那他会有什么事儿呢？哪方面的？办得了办不了？总不会逼着小西当场给他生出个孙子来吧？同时，小西给小航打了个电话，通报了何建成已经到来的消息，让他做好接待安排的准备。电话中，小航态度冷淡，但是答应了。答应了就成，态度如何，小西不在乎。建国爹这次来，还真没别的事儿，还真就是为专程送他的大儿子。严格说不是为送，而是要亲眼看着顾家给大儿子把方方面面的事情落实好。他不相信老二，老二在他媳妇他丈母娘面前太怂，老大不爱说话，遇事从来不争，安排的不满意，他绝对是委屈着自己。老大是老人心里的一块病啊。那年在天桥上，老二媳妇儿说的那番话虽然让他恼火，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很对。您没这个能力供他，您应该为此感到惭愧才是。哎，不仅为没供大儿子上学惭愧，还为这些年 为了供二儿子上学，大儿子跟着他吃苦受累，到现在连自己的房都没有，而惭愧。所以在最后，他决定亲自送大儿子来北京，如果有什么不妥，他还可以出面为儿子说话，为儿子争。 小航安排何建成到他任项目经理的工地上打工，建国爹认为工棚的住宿条件差而心中不满。晚上小西回了娘家，建国爹忘带钥匙被锁在门外，恰好何建国出差回来，见此情景怒火中烧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航的父母亲自出面说服简家，谈话无果而终。何建国出差去了外地，交代小西接待来北京工作的哥哥。令小西意外的是，同时抵达的还有何建国的爹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建国爹对顾家给大儿子安排的住处首先就不满意，住的是简易工棚，上下铺，窗户很小，有的还没有玻璃，糊着报纸，被风吹得直呼扇，到处暴土扬尘。于是说，就住这儿啊，俺们农村牲口棚都比这儿强。小航顿时火冒三丈，他扔下手里正忙着的事情，亲自去接他们来送他们。一句感谢话没有倒也罢了，还要说这个，要饭吃还嫌凉。当即硬邦邦地回一句，农村的牲口棚比这儿强，去住啊，谁拦着你们了？建国爹白瞪眼说不出话，他那话本来是说给建国媳妇儿听了，忘了顾小航这茬儿，被顾小航这么一顶，火气一下子就没了，对眼下局面一下子就看清楚了。建国媳妇儿是有责任给建成安排，他弟弟没这个责任，看他那样还真能给你说撂就撂。 他兄弟。 建国爹挤出点笑来对小航说， 俺不是那个意思，俺的意思是能不能给安排个好一点的地产？ 不能，这在工地条件算是不错的，还有睡大通铺的呢，20多人三班倒着睡，一班睡的时候另外两班干活。 何建成忙说，爹，咱出来打工是为挣钱，不是图吃图喝图舒服的。 率先夹着行李就进了工棚了，建国爹没法，只好也跟了进去。这期间小西始终没吭声，心里头觉得颇为解气，正想跟弟弟说几句什么，弟弟啊看都没看他一低头跟着进了工棚了，小西只好也跟了进去。工棚里建国爹已经跟包工头套上了近乎了，边给人家递烟边说， 这位大哥啊，俺儿啊多给照应了点儿。 满脸的讨好和谦卑，包工头皱着眉头推开那烟，正想说几句例行的工话，忽然鱼缸瞥到顾小航进来了，忙伸手接过那烟，大声地说， 嘿，什么照应不照应的，顾经理的亲戚那就是我的亲戚啊。 建国爹一听说小航是经理，脸色骤变，对小西说， 建国媳妇儿，过来，俺跟你说句话。 就把小西拉出去了。 你咋没说你兄弟是经理呀？ 经理和经理还不一样啊，他不过是这个项目的经理。 啥经理也是经理，你跟你兄弟说说，给你哥找个写写算算的差事，他好赖也是高中毕业啊，当年和建国一起考上了大学，要不是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，他现在也是大学毕业了呢，也能跟建国似的在北京工作，在北京成了家啊。你哥来早就都跟你们在电话里说了，就是让你们有个预备，你们就是这么预备的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 这话被从工棚里出来的包工头听到了，插话道： 大爷，这您就不知道了，现在北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都满大街呢，住地下室做北漂一个样，有的连饭都吃不上，还不抵民工呢。 建国爹绷着个脸不吭声，这人当然是得替顾小航说话呀，顾小航是他的领导。但是接下来包工头说出的话让他紧绷着的脸一下子松了下来。包工头说，按说你儿子的那个条件啊，从来没出来干过，也没啥技术，都得先从力工干起。力工是啥呀？就是出力的工人，挖沟卸货，肩扛手提，哪儿需要上哪儿，是建筑队最底层最苦最没技术的工种。哎，但是啊，我们顾经理说了，何建成是他亲戚，让我一定给他安排好。那顾经理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，没二话，干瓦工，不会呀，学，谁也生下来就会呀。大爷，知道瓦工不？ 建国爹点头， 瓦工他还能不知道啊？家里盖房就花钱请的瓦工，哎，得不少钱呐。 包工头说，瓦工活轻快不说啊，还能学技术，学会了再走哪儿都不怕了。哼，现在北京最缺的就是建筑工人，为啥呀？08年奥运会呀，得抓紧时间搞建设呀。 建国爹这就要向顾小航表示感谢，没开口先挤出了一脸的笑。顾小航不想看他献媚的样，更不想他说出肉麻的话，抢在他前头说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 就走了。 建国爹怀着一颗喜忧参半的心离开了工棚。喜就不用说了，为儿子要当瓦工学技术。忧呢，还是为了儿子的住处。大儿子啊，打小身子骨弱，就那住处四处通风撒气儿，咋住啊？事业建国爹睡在穿两件褂子都嫌热的小儿子家里，想着睡在工棚里的大儿子怎么也睡不着，很想给小儿子打电话絮叨絮叨，让他再跟他媳妇儿说说，能不能再给换一个好一点的场地啊。又怕儿子一着急再跟媳妇儿吵，惹得小姑母俩不和，对建成就更不好了，只好就忍着，想第二天就去工地再给大儿子送床被窝过去。次日一大早起来，他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儿说了。儿媳妇儿这次倒是表现得不错，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当即把家里最后的一床缎子被子找了出来，还让他打车去，给了他打车的钱，还给了他饭钱，说是呢自己晚上有事儿，可能啊晚一点回来，来不及给他做饭，让他去楼下的小饭馆吃。建国爹嘴上硬着，心里头清楚，哼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的事儿啊，就是不想跟自己在一块儿待着，嫌弃自己。不过同时心里也一动，对儿媳说，时间晚了就别回来了，在娘家睡算了，省得来回跑。心里想的是啊，儿媳妇不回来，大儿子就可以来家住啊，虽说不是个长久的番儿，也不求长久啊，能住一晚是一晚，已经是立春了，一天比一天暖和了。小西呢，听建国爹这样说，只当公公是不愿跟他同住一屋，一如他也不愿意跟他同住一屋，尤其何建国不在家的时候，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话还得找话说，都累得慌。当下对公公的建议欣然同意。建国爹吃罢了早饭就去了工地，没找到人，工人们已经出工了，工棚门上了锁，打听旁人说是中午也不回来，晌午饭都在工地上吃，他只好就回了家， 想吃罢晚上饭再来。吃罢晚饭，他再次去了工棚，这次找到了建成，跟建成说让他呀跟他回家住。建成不肯，说是别说这事儿没经过弟媳妇同意，就是弟媳妇同意他也不能去，他这就给人添了不少麻烦了。这孩子呀就是忠厚，有事儿先替别人想，建国爹的没法子，只好又返回小西家，拿上那床被窝夹着给儿子送去。工地工棚里灯光昏暗，因为太冷，工人们都早早地钻进了被窝。建成是新来的，只能睡正冲着门，因而也是最冷的那个场地儿。建国爹失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头难受得不行。两个儿子，一个上了大学，一个没上，上和没上是地下天上啊。小儿过的是啥日子，大儿过的是啥日子，那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从工地回来，建成爹发现又忘了带门钥匙了，村里人就没带钥匙的习惯，于是就蹲在门口等。有过往的邻居问他需不需要打个电话啊，他说不需要。建国说他11点多就能回来，这会儿呢已经10点多了，他宁肯在门外等一个钟头，也不想给儿媳妇打电话要钥匙，不想让人嫌弃。其实这一次建国爹还真是误解小西了，小西回家真有事儿，而不是嫌弃他，就是嫌弃也不会这时候嫌弃。何建国不在家，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接待好他爹，这节骨眼上他撇下他爹回娘家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但是事情也是巧了，他必须今天回家跟爸爸把书的授权合同签了，有了合同才好去跟刘凯瑞谈赞助的事情，赞助小西爸爸出书。如果不是因为惦着建国爹父子这两天来，他昨天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妈妈家，不回自己家了。本打算合同签完了就回去，见建国爹不让他回去，他也就乐得就坡下驴不回去了。想想也没什么飞回去的必要，晚饭安排好了，煤气啊水啊不让他动，就一个晚上，何建国今天夜里就能回来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而爸爸的书必须在晚上签了，次日把合同带到社里去。小西爸那本书社里本来是定下来出的，不料在社委会最后的选题会上遭发行部主任坚决反对，说是我认为今天研究的选题50%以上的不能出。为什么呀？卖不动。要我说啊，编辑作书也得稍微尊重一下发行部门的意见，跟你们编辑部说多少回了，做选题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市场，关注市场，充耳不闻。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个什么教授的什么古代诗人研究，顾小西抓的，那书能出吗？出了谁看呢？销售对象是谁？做过市场分析吗？成本算过吗？赔了算谁的呀？乱搞。他并不知道书的作者是顾小西的爸爸，是顾小西不想让人知道，怕人说他以权谋私。简家当时作为编辑室副主任参加了此会，一听就急了，一是真心为小西爸急，他目睹了小西爸为这本书做出的付出和寄予的希望，私心里主要是为自己急。现在顾家上下一致反对他和顾小航，这个节骨眼上把顾教授的书毙掉，作为编辑室副主任不是他的事儿也是他的事儿了。于是他马上说，这选题是去年就报过的，再说市里同意编辑室一年做几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术书。发行部主任说，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，但是也不能以赔本为目的，至少保证个不赔不赚。就是出学术书 也得有出学术书的资格，换句话说得有名气。卖书卖两条，要么卖作者的名气，要么卖书的内容，你两头都不占，让人卖什么呀？ 简家说不过他，只好强调这本书的作者是教授。 教授？教授算名气吗？充其量是一个专业职称啊，在自个儿单位可能还能唬唬人，在社会上谁认这个？ 僵持到最后，总编出来和稀泥，说实在要出也行，自费，等于是投了发行部主任的赞同票。发行部主任随即表现出胜利者的宽容和大度，说简家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拉赞助。大家就都笑了，这也能叫主意？现在谁不想拉赞助啊？想拉都想疯了。于是发行部主任也笑了，点着头说，是啊是啊，这要是一美女作家嘛，拉拉赞助还有点可能，一男的还那么老，拉赞助哪儿拉去啊？散会之后，回到编辑室的路上，简家苦苦的思索，忽然之间想到了刘凯瑞。那天小西同刘凯瑞谈完回来告诉他，刘凯瑞说可以赞助，但有两个条件，一是不赞助陈兰，二是得简家去谈。简家当下冷冷的一笑啊，此事就此作罢。现在他决定为了顾教授去向刘凯瑞拉这笔赞助。小西劝他慎重，尽管小西知道如果简家若能就此和刘凯瑞重归于好，他弟弟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，但也不想为这个就怂恿别人往火坑里跳。不管刘凯瑞有多优秀，他也认为他那里终究不是一个女人的正常的归宿，也想到简家这么做可能是为了表现给他家里人看的，但同时他也知道没用。于是事先把这所有的话跟简家说清楚了，他不能装聋作哑利用别人。简家一笑置之，说小西过虑了，说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自己，他不想让顾家因为书出不了的事情误会他。当即他给刘凯瑞打电话，刘凯瑞说希望能够面谈，简家一口答应，并且约好当晚就谈，并且当晚就谈妥了。次日一上班，他就跟小西说刘凯瑞答应了赞助，让他今天回去之后跟他爸把书的授权合同签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上班之后，小西把签好的合同交给了简家，下班后直接回爸妈家。爸妈当时还提醒他说，建国不在，他公公一个人在家好不好啊？他说这是公公的意思。吃了饭看了会儿电视，小西呢洗洗就睡了，全然不知道建国他爹这会儿正等在家门口的楼道里。楼道里没有暖气，冷得很呢。建国说十一点回来，不知为什么十二点了还没到，冻得他站不住蹲不住，来回颠倒着两个脚蹦的。何建国就是这时候到的，在他爹在他家门口来回蹦跶的时候到的，顿时就愤怒了。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顾小西接待好他爹他哥，走以后又不断地为这事儿给他打电话，想不到他竟能撇下他爹一个人回了娘家。建国爹倒是替儿媳妇解释了几句，但是根据何建国对顾小西的了解和顾小西以往的表现，他怎么能相信那解释呢？想当然认为父亲是为息事宁人才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是这事儿他没法息，息不了。进家之后先下了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给父亲吃了，照顾父亲洗了个热水澡让他上了床，然后就去拨顾家的电话质问。盛怒中 理智尚存，波小西的手机。顾家的座机在客厅，一响全家都听得到。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顾家早就该睡了。但是小西的手机说已关机，就是说他也睡了。嘿，他倒也能睡得着啊。他哥哥来的当天，小西就把他送到了工棚，扔下他人地两生的老父亲一个人在家。啊，他自己跑出去躲清闲去，心可真是够狠的。手机拨不通，他也想都不想了，就去拨座机。这时候建国爹闻声赶出来拦他，说不中不中，吵着了他爹妈。何建国咬牙切齿地说，他不能把我爹妈当爹妈，他爹妈也就不是我爹妈。 夜半时分，何建国拨通了顾家的电话，向小西兴师问罪，令小西的父母极为不满。为了小西爸的学术著作能够出版，简家出面向刘凯瑞拉赞助，小西既感动又惭愧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Thank you.